守护天使和骑士、牧师一样，同是神圣系的职业。这职业本身就是板甲精通职业，防御力强大，再加上拥有不输给牧师的治疗能力，以及一些增加防护力的技能。由守护天使来担任 MT 也是很常见的事儿。不过像叶修这样，一个守护天使既当 MT 又当治疗，那就是比较高端的玩家了，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办到的。但是作为被称为荣耀教科书的家伙，能做到这种事儿，大家丝毫不会去怀疑。在分完了小队后，叶修就翻着抽屉去找账号卡了，陈果则是跑回主城市场去给这即将上阵的守护天使找点装备，其他人也是补给的补给，修装备的修装备，积极装备着再去拿个首杀。此时只有一个人郁闷非常，莫凡。首杀的经验奖励人人都有，至于装备方面，完全没出毁人不倦可用的。不过莫凡在意的也完全不是这个，他在意的还是输出。最终 BOSS 印山虎被击杀的时候，他自己就跑去看输出统计，果然这次的输出统计不好做准。负责追杀 BOSS 印山虎的君莫笑、小枪、包子入侵和竹烟侠输出遥遥领先，纠缠于召唤兽只求限制不求击杀的其他角色，换是不了解副本情况的人来看，大概都会以为他们是躺尸体过的这一部分。莫凡着急想证明自己，结果偏偏遇上这么个 BOSS， 心里那叫一个烦躁。这 BOSS 完了，也就他自己跑去看了输出统计。而叶修那边呢，之前每个 BOSS 完了都要给大家看看的，这次却是压根没提这事儿，和其他人一起兴高采烈看首杀奖励去了。莫凡闷闷地跟着众人一起看奖励，直到听到要接着刷副本，这才精神一振。不过听到要分成两队去刷，莫凡又稍稍有点失望，他倒是更希望依然在十个人的竞争环境里，不过有的打总比就这么结束了要好。分队很快完成了，魏琛、唐柔、乔一帆、罗吉、安文义五人一队，莫凡则和剩下的叶修、包子入侵、武臣、陈果一起。魏琛那队众人补给了一下后，打了个招呼就先出发了。他们这边呢，叶修却还在磨磨唧唧地找账号卡，而且还听说是个空号，还要去弄装备。莫凡等得好焦虑好焦虑。陈果市场上转了一圈后，很快收到了装备，新等级开放了，70级装备除成装以外都面临着全面淘汰，现在这个开荒阶段大概就是能出手的最好时机了，所以目前市面上70级的装备应有尽有，没有人会再藏私。原本很多可望而不可得的装备，陈果一圈转完很快就收齐了，都是相当顶尖的70级紫装，价格也已经不复当年。至于70级成装，由于属性可比75级紫装，所以在75级这个阶段不至于被淘汰。不过等到75级紫装大量冲入市场的时候，70级成装肯定也不会再是高价，只不过眼下来说成装依然不是那么好收的。叶修这守护天使也就是临时用这么一下，完全没必要这么奢华，一身紫装就行，这是叶修自己说的，所以陈果也就没去操心紫装是不是够用的问题了。找到了账号卡，登录了角色，从竹烟侠那里得到了装备，第二队人马跟着也就出发了。莫凡摩拳擦掌，是要在这五人队里杀出个漂亮输出来。五人的小副本那就很多了， 单就猎平群山这边就有两个，而且五人小本基本就是一个给玩家积累装备的过渡阶段，难度和奖励都与团队副本不在一个层次。不过眼下叶修他们两队人马并不指望副本里能出什么好东西，冲的都是首杀记录的奖励。这种奖励的主要来源是玩家与玩家之间的竞争，所以说起来和副本难度倒没有太大关系，所以在奖励上却是不分伯仲，都有相当大的几率出最豪华的成装。魏琛小队先进了本，叶修他们五人自然只能进剩下的五人小本，猎平群山的风雪矿洞。副本的背景故事依然没人去理会，找到入口直接进入。叶修的守护天使作为 MT 当然是要冲到最前面，大家副本门口碰头，然后直接进入。直至此时，除陈国以外的三人这才看到叶修这马甲号的名字，当时胃部就是一阵抽搐。叶修这守护天使是个女号不说，名字更是让大家觉得和操作者气质严重不符，忧郁小猫猫。连莫凡这么一个冷漠的家伙此时都有点嘴角抽筋了。武臣比较沉稳，但这实在有些男人，头勾得很低，几乎要埋到键盘下边去了。只有包子性格耿直，包子入侵急不上前，围着忧郁小猫猫转了两个圈，随后开口： 喂，你谁啊？进错队了吧？ 陈果咳了一声，他交给这个角色装备的时候当然就见着账号的名字了，不是在那时就已经发生过，此时开口替叶修挡了一挡： 马甲号吗？大家不要太在意。 谁的马甲？ 包子惊问。 你老大。 哇，果然不同凡响啊。 好了好了，开始打本。 忧郁小猫猫这里发出叶修的声音。 小副本就不说太多了，边打边研究。 叶修说得很大气，一定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次治疗也是他自己，所以相当有自信可以控住局面。说完，他的忧郁小猫猫就冲上去了，厚重的板甲也不能掩饰这女性角色窈窕的身材。望着那深入怪中的身影，所有人都在用咳嗽掩饰内心的各种情绪。守护天使是一个可以担任 MT 的职业，但是依然不如骑士主流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守护天使建立仇恨比较缓慢，多少有一些被动。不像骑士，一个冲锋顶上去后，其他职业就可以开始杀了。守护天使呢，需要大家多留点时间给 MT 一个人忙活几下。窈窕的忧郁小猫猫手拎一杆沉重巨大的预言战斧，不过相比起操作者和角色之间的反差，武器和角色的对比已经被大家完全无视了。冲入怪中的忧郁小猫猫这把炎狱战斧朝空中一掷，很快化作一道流星笔直坠落，地动山摇。这是圣职系职业驱魔师20级以下的一个低阶技能星落，此时被叶修用作守护天使群拉的骑手，倒也是比较常见的手法。论操作，叶修当然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，队友们在从那些反差中清醒过来后也冲了出来，开始了输出。五人小本的小怪而已，以他们这些人的水平，虽然差了5级，却也不算什么。叶修基本就没什么指挥，所有人各凭技能就已经应对有余。陈果虽然是差点，但他安于本分，远远的开炮轰炸，倒也安全得很。一路平推顺畅，有几次惊险都是轻松度过。关键掌握全队生命线的人现在也是叶修，只要生命能加到，角色怎么也不会倒。通过治疗来巩固仇恨， 这是守护天使当 MT 时很重要的一环。说起来，像他们这样水平过高的团队，其实有点不适合守护天使当 MT， 因为个人技术突出，闪避操作就多，角色伤血少的话，治疗负担就轻。换标准队，治疗负担轻那是好事，但是在守护天使当 MT 的时候，有时候就需要一些治疗负担，这是弥补他制造仇恨时没有骑士那种杀伤的重要环节。于是此时的叶修有时不得不自己卖血给小怪们，然后通过治疗自己来给自己加担子，这当中的分寸当然也就全靠他自己掌握了。很快，一行人杀到了风雪矿斗的第一个 boss， 矿工头扎鲁。扎鲁手提一个油灯，看起来就像是他的武器。24职业里数的话，这样拎着的武器好像只有牧师常用的十字架了吧。但牧师当 boss， 攻击力从哪儿来呢？ 我先上。 叶修照旧先行试探。由于小猫猫刚踏入扎鲁仇恨范围，就见扎鲁油灯一甩，那里的油灯化成一线就泼过来了，紧跟着火光一闪，轰一声，一道火线直牵向了忧郁小猫猫。 火焰喷射呀！ 叶修这一看，原来是枪手系的，这家伙是拎了个油灯当枪使啊，这倒也新颖。嘴上说着，手上也开始操作，忧郁小猫猫的预言战斧一个横扫，斧面正朝着喷来的火线上拍去，碰触到的一瞬，斧面上白光一层，那道火线一转，就顺着预言战斧扫去的方向射去了。守护天使技能圣光打，将攻击完全打飞的一个防御技，对物理攻击、法术攻击全都有效。打回的火线呢，当然是被叶修设计好，是朝着扎鲁自己射去的。这 boss 看起来也不太机灵，技能被打回，没来得及闪避，啪一下被火线射了个正着，尖叫了两声，手里油灯甩得跟风车一样，灯油雨点般飞出，但很快就都被点燃，于是看起来就像一堆火球，下雨般就朝着忧郁小猫猫撒了去。 哼，有意思啊。 叶修这次干脆就没让忧郁小猫猫闪避，准备试一试这技能的伤害，身上瞬间被数个小火球打中，一边给自己治疗，一边盘算了一下，心里很快就有了谱。 杀吧！ 叶修觉得这种 boss 试探个差不多也就得了，不用太上心，一声招呼，其他四位齐齐开始了输出。